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欢迎收听7月24号 My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我是包石。 本身呢今天就想讲关于这个的、反歧视法案18C 和英国的公共秩序法。听起上来就很闷，但其实呢这个是很刺激的。为什么会刺激呢？因为是、就是香港人将会很刺激。因为呢香港政府呢就是将会引入、即其实现在正在咨询，但大家都知道咨询什么意思了，即不用说这些。香港政府呢就很快就会、即引入啦这个的反歧视法案。这个反歧视法例呢它就是参考澳洲和英国的法例的。在澳洲和英国呢这些法例呢就已经是被视为是恶法。无论是、澳洲或者英国 的、的民众呢其实现在都是有一个的、movement 啦，咁样讲系诶，即系想推翻呢一啲法例嘅，因为其实呢一啲法例咧就真系非常之影响澳洲同埋英国嘅言论自由咁样样，就系喺呢一个时候咧，即系我哋伟大嘅香港咧就系会引入呢一啲嘅法例啦，咁样样。咁啊，我哋咧将会讲下呢一啲法例咧，即系对澳洲同埋英国造成嘅祸害啦。咁亦都咧系即系香港人大镬啦，而家真系吓，即系你听咗呢个节目就知道点解大镬噶啦，咁样样。但是呢、我这几天呢就一路上网就见到很多人呢就是上网谈论关于以色列的事情。香港人呢不嬲呢就是对这个以巴冲突或者中东的、政局啊这样呢即是照计都是没什么兴趣的这样。但是呢、即是这几天呢因为以色列发动这个的、火箭啊这样、飞弹啊就導致咧係有少少嘅興趣嘅。咁點解我話少少嘅興趣呢？因為呢一個興趣咧就真係少少嘅啫。咁有好多人就見到，哎呀，有咁多死嘅小朋友，我要快啲即刻即係譴責以色列啦咁樣樣。咁當然咧有咁多小朋友死咧，就真係非常之心痛。咁無論你嗰、那個即係政治嘅立場係咩咧，你見到小朋友死咧。即係同埋咁樣被炸死嘅咧，都一定係應該覺得心痛嘅，嚇，唔係可惜添啊！即係淨係心痛同埋唔應該添，亦都喺呢一個世界係唔應該有啲咁樣嘅事發生。咁但係呢一個係肯定噶啦。咁但係當你見到啲小朋友死嘅時候，係咪就將矛頭直指向以色列咧？係咪有其他嘅情況導致呢件事發生嘅？因為明顯地即係以色列嗰啲軍人咪睇下邊度有細路先，呢度有個喎、，bang！即系唔系咁样吓，即系如果件事系咁，当然要闹啦，系咪？咁啊，当然即系以色列要佢灭国添啦，你咁样搞法系咪？但系个情况唔系咁，点解有咁多小朋友死呢？大部分喺网上有好多 comment 嘅人咧，其实都完全唔知道呢件事系关乎一个非常之长远嘅历史同埋政治嘅问题。咁同埋我哋都要问自己。即到底这个战争的因由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战争的因由，或者你不知道其实双方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你真的多多这样的 comment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甚至我是胆敢说有一些人的行为可能是导致更加多小朋友、即是曲线、会令到更加多小朋友会死。所以这个行为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希望大家是一定要认识多啲呢一件事，咁所以我哋即系呢一集节目咧，可能会做埋两集添，就系、是、会讲下成个以色列嘅历史嘅咁样样。咁因为咧，即系我自己咧就其实系有研究开以色列嘅。咁我喺7年前咧就开始有做下啲以色列嘅笔记啊，咁样。因为我平时有个习惯啊，就我睇书咧就一定会写翻啲笔记嘅。咁我写咗啲笔记嗰阵时候，可能会之后再睇另一本书，咁有啲新嘅资料就加上去，睇啲新闻又加上去咁样样。 咁喺呢七年嚟咧，我就嘈嘈下咁樣 on and off 咁樣啦，咁就嘈咗成萬零字嘅咁樣樣，咁有 cover 到即係以色列嘅歷史同埋解釋，即係點解我哋見到今日嘅政局。咁今日咧就攞呢個 file 哇成沓紙出嚟同大家分享下啦，咁樣樣。嗱，咁但係講呢一件事咧，我哋畢竟咧呢個節目都係澳洲路邊社啦，咁樣樣。咁啊，我哋喺澳洲嘅路邊咧，就係、是、唐人街嘅路邊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就係、是、關乎種族歧視嘅。咁係咪有啲黑人憎嘅，即係即係紅須綠眼嘅大隻鬼佬，即係指住一啲中國人鬧咧，咁樣叫佢翻鄉下啦？係咪有件咁嘅事咧？係咪咁咧？咁啊 ，Ivy 就準備咗嘅。 嚇，咁其實就唔係嘅。咁其實咧都係關於即係好開心咁樣去食餐飯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就被發現到咧喺雪梨嘅唐人街嗰度啦，咁有間四川餐館咁樣咧，就係話啊，原來咧如果講英文嘅食客去食飯嘅時候咧，咁就要就會收多呢個10% 嘅錢嘅咁樣樣。咁又話説點解會咁樣樣咧？咁亦都訪問過呢個老闆娘。其实个老板娘咧，佢嘅原因就系话，哦，其实呢间酒楼咧，好多时都系就系啲讲普通话或者讲广东话嘅人嚟食噶，咁多数都系熟客嚟嘅，咁所以佢哋嚟嘅，咁我通常都会俾下啲折头佢哋噶，咁样样。咁跟住咧，同埋另外一个原因就系话，其实咧呢个英文嘅餐单咧系新整噶，咁所以可能咧嗰啲价钱方面咧就有少少偏差啦，就偏贵咗。咁但系其实咧之后就俾人发现，原来咧呢个英文同埋中文嘅餐单咧其实都系一样噶咯，只不过价钱唔同咗咯。 咁我自己咧，唐人街翻附近翻工嘅，咁可以讲一个比较点讲啊，即系不偏不倚嘅一个 viewpoint 咧，就系咧我经过嘅时候咧，通常你会见到咧喺唐人街嗰个牌坊嗰度咧，有即系五六间呢啲咁嘅中国嘅餐厅啦。咁佢出边咧都会有一两个嘅侍应拎住个餐牌，咁永远都会同你讲话哦 ，welcome，welcome， come to eat very good, very delicious, come and eat and very cheap 咁样 ，sweet and sour pork, sweet and sour pork fried rice 咁样。咁所以咧。你好明顯咧，佢哋係 target 啲外國人嘅，同埋咧你會見到出邊，因為啲外國人中意坐出邊啊，去感受下唐人街氣氛啊。咁你會見到咧，成即係周邊喺街上面嗰啲坐嘅都係外國人啦，同埋食嘅都係嗰啲炒飯啊、生炒排骨咁樣樣。所以你好明顯係佢講大話啦。 嗯 ，OK， 咁啊，系啦，咁所以即系你睇佢嗰啲理据咧，其实都系都好渣下咁样，咁因为其实系冇得解释噶嘛，咁样样，即系唔通你卜个咪埋嚟，咁之后对唔住我呃人啊，即系冇理由咁样讲噶嘛，系咪吓？咁但系咧，即系游客生意真系斩人，其实都好正常，咁但系呢个就斩得肉酸咯，你斩人都斩得靓啲啊嘛，即系可能真系唐人食嘅，即系你成碟鸡脚嘅就平得好犀利嘅，就$5嘅咁样样，咁但系啲鬼佬会食嘅，即系你嗰啲 lemon chicken 啊、honey chicken 啊就$50一碟嘅，嗱你咁样咪斩得合理咯，系咪先吓？咁但系好明显佢斩得唔合理嘅。咁但系呢一件事讲最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要思想下，即系喺澳洲嘅华人，如果有一件调转咗嘅事情发生，咁我哋个反应会系点？如果系一个西人嘅食肆，佢系见到你系唐人就 charge 你贵啲嘅，咁你谂下我哋华人嘅侨领会有啲咩嘅反应啊？ 哇！即刻走出嚟讲嘢啦！ 哇，好中意啊！咁样样，哎呀，哇，正啊！有件咁嘅事啊！哇，即系哇，一定好多电台同埋电视喺度会访问我啦！咁然之后，哇，咁然之后，有部 cam 对住自己个样，咁然之后就即刻，好兴奋！等阵，我要系严肃啲先。 系啊，唔可以咁轻佻噶嘛。 I am very shocked and disappointed. Before in China, 8 countries joined force to hit China, and then opium war.In Australia,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day, expensive food. Shame, shame, shame. Australia should give us more money to support community. 就会咁样讲啦。 即系非常之全神啦。 但系呢啲系佢哋嗰啲反应啊嘛，系咪？ 系。 嗱， 或者啦吓，我唔敢话。 你就会觉得啊，即系呢一班人咧，佢嗰个立场咧，就系好注重呢一个平等嘅，好注重呢个反歧视嘅。咁但系点解喺呢一件事里边佢系？咁縮頭烏龜就冇出聲咧，嚇！所以佢哋所相信嘅信念到底係反種族歧視咧，定係幫親不幫你？咁啊，好明顯係邊方面啦，咁樣樣。咁我相信，即係嗰啲華人嘅社區領袖一定唔會走出嚟嚟到譴責呢一個人。 暫時都未有。 咁但係我哋上個星期嗰個節目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如果你喺一個社區裏邊，你係要得到別人嘅尊重嘅。 即係如果你自己個社群出咗問題，你一定要大大咁樣反駁同埋駁斥呢一班人。你就算睇香港啲黑社會片都知道啦，即係我自己就冇 join 過黑社會啦。咁但係真係睇啲片其實有好多嘅題目都講得好啱嘅，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大佬佢就最憎人哋做乜乜乜嘅啦咁樣，即係如果我哋未同你宣戰嘅，唔會俾人斬人嘅，我哋個堂口一定唔會咁樣做。咁跟住下邊有條僆即係唔聽話，就即係自己打算咗走去斬人。如果俾嗰個老大知道，佢嗰個反應會點樣啊？ 一早斩死佢咧， 佢梗系斩死呢一个人啦，仲要大大咁样斩死佢添啊！因为点解咧？如果系咁，佢颜面何存啊？即系佢系呢一个堂口嘅大佬，佢嗰个 authority 就系话我而家咁样讲，我啲人系听我话嘅，或者我哋系好尊重呢一个嘅规则嘅咁样样。咁如果你系帮亲不帮你嘅，就算喺黑社会都唔得啦，即系何况在一个社区啊，咁样样，咁你可能会话，无可厚非噶，唐人帮唐人，有咩问题先？有好多人咁样谂啦，系咪？嗱，咁样谂系冇问题嘅，我又觉得，如果 系，咁点先有问题啊？ 如果你真系咁谂冇问题嘅，但系如果系咁，你就唔好 complain 人有白澳政策。因为白澳政策嗰个意义就系你系白人，我系白人，大家帮大家。 嗯、 所以如果系有任何嘅华人，佢会话啊，我又系中国人，你又系中国人，大家帮下大家啦，或者喂，我系中国人，你投我一票啊。其实当你讲呢一句说话嗰阵时候，你其实系approve 咗呢个白澳政策嘅咁样样，反而你咁样做，你系导致更加多种族歧视。咁所以咧，我就喺度劝奉一啲嘅华人社区领袖咧，你系要加法时候啊，你系要呢一间铺头执笠啊，你要揾埋成班唐人全部走出去喺呢一间四川酒家外边揸住牌啊，话你哋令我哋中国人蒙羞啊，你系要咁样做啊，咁样样。 仲要嗌埋啲主流传媒过嚟做报道添。 系啦，咁当啲主流传媒嚟到，见到哦，原来中国人系好正义嘅咁样样，即系佢哋唔系因为大家系中国人，所以大家围围围，大家帮大家啦咁样，但系佢哋真系觉得种族歧视系唔啱。咁人哋咪掰佢咯，咁人哋咪唔会对环种族歧视咯。所以即系我而家都做我嗰个 small part 啊，我而家就喺度咁样讲。咁亦都咧就奉劝各位华人咧，即系喺 Facebook 上面咧，你唔该攞翻呢一单新闻出嚟就 post 上去，就话 this is not acceptable。咁你哋咪可以即系得到其他人嘅尊重咯。系啦，就系咁样啦。咁系啦，咁所以就希望咧，即系我哋啲华人领袖就醒目啲。咁亦都系俾翻啲功课大家做啦。就上 Daily Telegraph 咧，就揾翻呢一单新闻 post 上网就闹爆呢一条友。因为你咁样做咧，反而先至系帮紧我哋呢一个嘅社区。Otherwise 咧，即系啲鬼佬就会出嚟咁样话，你啲唐人全部都呃人嘅咁样样。我哋最後反而嗰個局面係仲差添咁樣，係啦。嗱，咁我今日咧即係主要嘅題目咧，即係都講下關於呢個以色列嘅問題啦，咁樣樣。咁其實咧，即係我一開始咧睇到喺網上即係呢一個一面倒嘅情況咧，我一開始就有啲嬲嘅咁樣樣，即係我話即係呢啲人唔識嘢就唔好講啦咁樣樣。咁其實我係對雙方嗰個批評都有嘅。咁我一方面咧就係有一啲人咧就成日鬧以色列啦，就話你要殺多幾多小朋友先開心咁樣樣。系啦，即系我唔评论住啦，呢个一更先再评论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薄浅嘅 analysis 嚟嘅咁样样。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啲基督徒咧就系无论以色列做啲咩都好，我都一定撑佢嘅咁样样，因为佢系神嘅子民。其实咁样做都系唔啱嘅，因为如果你睇翻圣经，神嘅子民咧都系时常做错嘢嘅，做错嘢系会俾神罚嘅咁样样。咁当神系罚佢嗰阵时候咧，你仲撑唔撑佢先？系咪先？咁所以你唔可以净系话撐以色列，你都要睇嗰個情況嘅咁樣樣。咁但係喺呢一個情況到底啱定錯咧，就俾大家定斷下啦。嗱，咁而家喺新聞裏邊咧，即係已經係出咗好多單新聞，咁我亦都係無需再重複啦咁樣樣。咁咧就係的而且確咧，以色列飛出去嘅一啲嘅飛彈咧，就係導致好多小朋友死嘅。同埋平民啦，咁樣樣所謂嘅平民啦，咁點解所謂呢？一間再解釋一下。但係到底呢一個問題係咪淨係以色列嘅錯呢？又或者點解死咁多人嘅？會唔會有其他理由呢？咁樣咁 ，Ivy 之前咧就研究過呢樣嘢嘅，咁啊，你有啲咩嘅心得呢？ 巴勒斯坦嗰啲武裝分子咧，咁佢通常咧就係擺軍火嘅地方咧，都會喺啲民居居住嘅地方，或者醫院啊，或者學校咁樣樣嘅。咁所以正正上個禮拜四咧，就有篇報道就係話喺加沙嘅一間學校咧，咁就俾人揾到咧有20支嘅火箭啊，咁样样，咁咧，但系嗰一刻嗰啲人见到咧，就冇即时将呢20支嘅火箭去拎走或者销毁啊，咁咧反而系联合国咧就叫哈马斯啲人咧嚟攞翻领走翻啲火箭咯。 即係好搞笑嘅。我係 follow 住呢單新聞嘅，即係佢揾到嗰一日佢好驚訝，即係出曬 press release 啦。即係佢話聯合國係 outrage 嘅，即係非常之憤怒。咁跟住之後嗰日咧就話我俾翻佢啦。咁啊聯合國應唔應該咁樣做咧？咁啊俾大家定斷下啦，咁樣樣嚇。咁仲有冇其他你？ 有啊，咁同埋咧，前几日咧都有报道话咧喺加沙嗰度咧，咁哈马斯就利用啲救伤车咧嚟载住啲哈马斯军人啊，同埋小朋友，即系喺个救伤车上面啦，咁啊企图做掩护咯。 嗯，佢直情系揾小朋友掩护添啦。 系啊， 好，仲有冇？ 暂时冇。 系啦，咁哈马斯咧，其实呢一个咧系佢嗰个政策嚟嘅，咁样样个政策就系咩咧？只要揾人嚟到做 human shields， 即系做即系揾。平民嚟到掩護， 做擋箭牌， 係啦，即係做擋箭牌咁樣樣嘅。咁佢咧就喺 Facebook 咧就 post 咗呢樣，因為其實喺巴勒斯坦都可以上 Facebook 噶咁樣樣。咁亦都有好多人就上 Facebook 噶。咁咧有一日啦就咁樣嘅。平時咧以色列發動呢一個飛彈嗰陣時候咧，就會做好多嘢嘅。佢有一個叫 multi-layer warning system 啊，就係一個警告嘅系統，就係警告巴勒斯坦人真係要走鬼嘅，即係好似即係香港咁啊，走鬼啊！即係係有啲咁嘅嘢。咁但係係用阿拉伯文講啦，咁樣樣嚇。咁佢就會做嗰樣嘢，佢會打電話，佢會派，即係佢會用飛機嚟到派單張。咁如果佢係見到有平民嘅，咁佢會即係中止一啲嘅襲擊嘅。咁同埋佢亦都係有呢一個瞄準射擊嘅。咁瞄準射擊即係咩咧？即係唔會話一個炸彈爆到出嚟都係，即係係比較瞄得準嘅咁樣樣。咁咧喺上禮拜咧就以色列咧就準備有一個襲擊啦。咁每一次有襲擊嘅時候咧，哈馬斯咧嘅呢一個內部大臣咧，佢都會上 Facebook 就 post 啲嘢嘅咁樣，唔係笑嗰啲即係 post 相啊，即係 V 字，即係唔係 post 嗰啲。 我真係諗緊呢樣嘢。 通常上 Facebook post 嘢，你都係咁樣諗嚇，但係就唔係咁嘅。同埋呢件事好認真嘅，呢個 Iyad Albazam 咧IYADALBUZUM 咧，大家可以上網查下啦。咁咧佢上 Facebook 就 post 咗呢樣嘢嘅，就用英文讀翻啦。佢就話 Answering the occupations 即係 Israel 啦。Cause will merely aid it in carrying out its plans to weaken the Palestinian home front and to destroy properties and homes as soon as you leave them. We call on all our people to not leave their homes and return immediately if you have left your home. 即係話咧，以色列啲飛彈嚟啦，佢就話千祈唔好離開屋企，唔該你留喺屋企，因為你留喺屋企你就可以做擋箭牌啦，咁樣樣。之後亦都有另一次，佢就 post 咗一個咁樣嘅，佢就話 The Hamas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National Security calls on our honourable people in parts of Gaza to ignore the warnings 不理會警告 that are being disseminated by the Israelis through manifestos and phone messages。即係以色列人咧，佢有一啲電話嘅留言俾你咧，你係要唔好理佢。咁基本上哈馬斯就係咩咧？佢就係希望啲人係會做擋箭牌咁樣樣。咁一有人死嗰陣時候咧，佢就可以大聲出嚟話呢一件事係不人道啦咁樣樣。最近咧亦都係有一個哈馬斯嘅即係社交媒體嘅政策就出咗嚟啊，就 policy 咁樣樣。咁就有好多點嘅，咁但係其中兩點係即係令到我就唔係蛙言嘅，其實我一早知道啦。佢咁樣講嘅，即係話 anyone killed or martyred is to be called a civilian。From Gaza or Palestine, before we talk about his status in jihad or his military rank, do not forget to add innocent civilian or innocent citizen in your description of those killed in Israel attacks on Gaza. 即係佢就話咧，係唔係軍人死？總之有邊個人死都一定要叫做平民或者無辜嘅平民。 嗯， 咁樣樣呢一個係佢哋嗰個marketing 嘅政策嚟㗎。 嗯哼。 另外啦，佢哋仲有段咁样嘅，佢就话 avoid publishing pictures of rockets fired into Israel from Gaza city centers. This would provide a pretext for attacking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Gaza Strip. 吓，咁意思就真系咩咧？佢就真系话，如果你系有一啲嘅相，咁呢啲相咧就系话有一啲嘅火箭系由一啲民居发射出去以色列嘅咧，就千祈唔好 post 呢啲相上网，或者俾人见到呢一啲相系可以上网嘅，因为当人哋见到呢一啲相咧，就会 justify 到以色列点解系要打击民居啦，咁样样。咁我而家手上咧 exactly 就系揸住一幅咁样相，就系即系有一条烟咁跟住就系喺呢一个加沙地带就会有一个火箭啾一声咁样飞出去嘅咁样。咁但系因为咧我就即系唔信奉呢一个哈马斯佢嗰个 social media policy 嘅咁样，咁所以我就可以 publish 呢样嘢吓。咁但系西方嘅媒体就好难讲啦，因为我呢一幅相咧就并不是在西方媒体攞翻嚟嘅，即系要即系。即係都好難揾嘅，其實呢幅相。咁同埋唔單止係咁啊，另外一方面係咩咧？就係其實以色列佢即係射飛彈咧，嗰啲全部都係還擊嚟嘅。 本身全部一開始都一定是從加沙地帶，即係飛啲火箭過去，咁跟住以色列之後先至還擊嘅咁樣樣。個問題就係、是、以色列呢個還擊會唔會係即係大得滯咧？即係你會唔會係用一個炸彈嚟殺只烏蠅咧？咁樣樣，咁呢一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必須要承認咧，哈馬斯喺呢一件事咧係有非常非常之大嘅責任。點解有咁多人死？其實大部分都係因為哈馬斯嘅，即係以色列已經話嗱，我要射炸彈㗎啦，你快啲走啦，你都唔走咁。咁跟住我咪放嗰個炸彈咯，咁樣樣係咪？咁同埋佢哋係反擊嘅，咁所以就算你覺得即係以色列佢嗰個反應係過大嘅都好，你都唔可以不理會即係哈馬斯所做嘅呢樣嘢咯。即係你用救傷車嚟到再運一啲嘅軍火，仲要有小朋友喺呢一個嘅救傷車裏邊，喺國際法係冇可能可以接受嘅。咁就算如果以色列真係揾飛彈嚟到射呢一架救傷車嘅 ，which is 佢都唔會，因為佢唔敢，因為你射咗出嚟咧，咁跟住即係嗰啲報紙就會鬧死佢啦，咁樣，咁所以佢都唔敢咁樣做。但係呢一啲行為喺國際法裏邊係不可接受嘅。你要啲小朋友啊，同埋即係一啲平民啊，即係喺有呢一個嘅警告嘅底下。唔好離開，留喺屋企，呢個亦都係不可接受嘅。所以呢一件事咧，就唔係淨係話即係以色列即係殺死好多人啊咁樣樣，就唔係淨係一件咁嘅事咯。嗱，咁但係咧，我哋其實今日見到即係以色列人同埋巴勒斯坦人，我哋可以話互相殘殺啊，即係大家喺度打仗啊咁樣。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嘅symptom嚟嘅，呢一個係嚇，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嘅。呢一個係一個症狀嚟噶嘛嚇，咁但係佢本身嗰個因由係咩咧？即係如果我喺度咳嘅，咁要咳到嘔曬血嘅咁樣，係啦，即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淨係話，哇！你睇下你咳啲血成日都係，你抹嘴啦，咁樣抹嘴抹嘴抹嘴。喂，你要知道其實真係我點解咳緊血啊嘛？係咪啊？其實呢一個係好重要嘅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必須咧就要知道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嗰個關係到底係咩咧，同埋同呢一個伊斯蘭教嘅世界關係係咩咧，同埋同基督教有啲咩關係咧？因為其實基督教都有關係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基督徒成日係幫住曬啲以色列人嘅，其實唔係啊，其實完全唔係咁啊，係基督教徒咧係有好多罪要贖啊。點解咧？嗱，咁而家就解釋一下啦。嗱，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即係點解以色列人覺得嗰笪地係俾佢先？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設另外一笪地俾以色列人嘅，佢都話 no thank you， 佢哋都唔使要嘅咁樣。咁點解佢一定要嗰笪地咧？嗱，咁因為咧嗱，即係我再要由頭講一次嚇，即係我做呢一個節目同埋講呢個節目嗰啲 content 咧，就唔係希望有人係要相信啲乜嘢，或者我唔係想即係嚇，唔係傳福音，亦都唔係想 convince 人哋要信呢一套，只不過係解釋點解有人係信呢一套，同埋亦都係解釋咧點解信呢一個思想咧係合理嘅。我只不過係解釋點解合理啫咁樣樣，因為我哋其實已經係知道曬以色列佢係射飛彈殺死細路仔噶啦，咁亦都係解釋咗其實殺點解有咁多小朋友死咧係關哈馬斯事嘅。咁我哋而家係要睇翻歷史，從猶太人嚟睇點解佢哋而家係去到今日啦咁樣樣。系啦，嗱咁点解以色列人觉得呢笪地方系佢哋嘅咧？咁因为咧喺圣经嘅创世纪嗰度咧，神咧就即系以色列人就咁样话啦，同埋圣经咁样写啦，咁系咪真嘅？大家就即系自己研究一下啦，咁样就话咧神咧就系将呢一个地咧就已经系分割咗，就话系送俾亚伯拉罕，系俾佢永远可以 keep 住嘅，即系呢一笪地系 this forever 嘅，即系永远都系俾佢哋嘅咁样样。咁但系过咗即系几百年之后咧，即系大家都听过呢个故事啦，就系、是即係約瑟咧就入咗去呢一個嘅埃及啦，去埃及做到有聲有色。咁但係過咗即係幾百年之後咧，就一個皇帝咧，佢就唔中意以色列人啦，咁樣咁佢就有十咁佢之後就即係又殺曬佢嗰啲小朋友啊呢、這個真係殺小朋友啦，即係佢想滅佢嘅族，就真係殺曬個嚇嗰啲男仔，係啦，殺曬啲男仔。咁跟住之後就有即係十個詛咒啊咁樣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呢個法老王咧就要將呢一啲以色列人咧就係即係送走佢哋啦。咁跟住之後有紅海打開啊，即係大家故事呢啲都聽過啦咁樣樣。咁當時咧以色列咧佢就係做咗奴隸做咗幾百年啊。佢咧就係慣咗有啲乜嘢咧，都係即係都係人哋俾佢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當神係話要佢哋立國啊，同埋係要自己自決嗰陣時候咧，呢一件事咧係對佢哋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By the way， 我今日講呢一個即係關於以色列嘅故事，其實有啲嘢係牽涉到類似關於香港嘅。咁啊，一間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一開始咧，依啲以色列人咧就係激到神好嬲嘅咁樣樣，因為咧佢去到邊度咧，即係都成日喺度叽叽喺度 complain 嘅咁樣樣， 又投訴冇呢樣，又投訴辛苦，跟住又 係啦，就係咁樣啦。因為咧嗱，即係其實神咧佢就用咗好多神蹟咧嚟到話俾以色列人聽，即係我係你嘅神。你是要信我是这样的，即是他行了很多神迹来到证明这件事，即是又打开红海啊成这样。即是如果你是一个即是见到神是打开红海，还有即是有一个即是云柱啊和火柱啊日日跟着你，哇这个真是神同你同在，你真是用肉眼见到的这样。那你应该很相信这个神啦，是但是就不是的。他们呢去到哪里都 complain， 即是他说为什么来到这个沙漠没东西吃啊这样。然后就即刻有些面包由天上跌下来了这样。哇麵包食正啊，咁然之後就點解咁肚餓噶？唔係點解咁口渴噶？咁然之後神就喺嚿石頭變啲水出嚟俾佢。即係發生好多呢事情。咁然之後後面有追兵嘅，咁然之後點解神要我喺呢度俾啲追兵殺死噶？即係佢不停喺度 complain。咁但係神係一路一路俾咁多呢啲神蹟佢，咁所以咧其實到咁上下咧，即係神佢都忍唔住啊，佢就真係超發火。咁跟住佢發火到點樣咧？就係要呢一班以色列人咧，就係喺呢一個沙漠遊蕩40年。咁啊原因就係咩咧？就係因為佢要喺沙漠自己浸淫下，即係要即係喺每一日相信神。因為點解咧？喂！你一 group 人嗰成百萬人，即係呢個真係百萬行啊！真係百萬行咗成40年，你諗下。即係有乜可能喺40年喺個沙漠咁樣行，即係一定會死嘅。咁但係即係神就係透過嗱，你睇下我係會供應你個，你都證明俾佢睇，即係我係值得信賴嘅咁樣樣。即係同埋即係當中咧喺40年裏邊咧，神咧係出咗好多嘅奇怪嘅規則要俾呢啲以色列人keep 嘅咁樣。咁好多而家基督徒咧，即係都唔會 keep 呢一啲嘅 rule 啦。咁樣咁，但係咧神係對好多嘅規則咧係非常之非常之清楚同埋 specific。你做錯少少咧，神都會殺鬼咗你嘅咁樣。即係即係摩西四經唔記得咗邊本啦咁樣。咁但係其中一個故事咧，就係話呢一個祭司有一個即係大祭司有一個仔，咁佢係小祭司啦。咁呢個小祭司咧，佢要將一啲唔同嘅嘢 mix 埋一齊嘅。佢好 creative， 咁於佢自己加咗啲唔應該加嘅，咁於神就即刻懟冧咗佢咁樣。咁點解神係要即係哇大佬你 mix 錯咗嘢，好小事啫咁樣樣？點解要咁 嚴謹啊？或者 點解咁嚴謹咧？咁樣樣，亦都有啲咩咧？就係話即係例如喺呢、這個即係通婚方面嘅，即係以色列人一定唔可以用其他外族人結婚啦，即係呢個係絕對唔可以嘅。有啲咩就真係有一次嘅。嗰班以色列人咧就整咗個金牛嘅，其實嗰個金牛佢唔係拜一隻金牛啊，佢係話哦，我哋幫神做一個模樣啦，就係呢一隻金牛啦咁樣樣，咁就拜呢一隻金牛啦，咁啊神真係之後亦都係大大咁樣懲罰呢一班友啦，咁所以好多人就問哇，即係你點解要 keep 呢啲嘢 keep 得咁嚴謹咧？其實咧。原來咧，即係我哋睇翻歷史，原來係有理由嘅。同埋呢一個理由咧，亦都係非常之影響以色列人之後嗰2000年嗰個命運。就係點解不停係俾人歧視同埋俾人殺嘅咧？其實原來就係同埋呢一單歷史有關係嘅。好，我轉個頭之後翻嚟繼續。咁啊，大家可以上 anzcanton.com 留言。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澳洲路边社第二节有细聪 Ivy 同埋爆石嘅，今日就讲下呢一个关于以色列嘅问题啊。头先咧就系讲到咧，即系以色列人咧，佢喺40年喺呢个沙漠里边咧，就度过咗好多嘅艰辛嘅日子啦。咁神亦都系俾咗好多好严苛嘅即系规则佢哋嘅。点解要俾咁多规则佢哋咧？原来咧喺历史之后咧系有揭晓嘅。咁但系咧最后咧啲以色列人咧真系都好成功入咗去呢一个嘅应许之地啦。咁经过所罗门王之后。就起咗第一个圣殿嘅，就系喺而家呢一个嘅即系伊斯兰教嗰个 Dome of Rock 啊，就喺耶路撒冷，即系而家呢一个位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哇！以色列人咧就曳曳啦，咁样佢有好多嘢咧就唔听神话，咁所以咧神就唔理佢啦。咁佢就俾人咧驱逐咗去咗呢一个嘅巴比伦。咁但系巴比伦咧，即系过咗一代之后咧就玩完啦。即系其实巴比伦咧系好似呢一个嘅秦朝嘅，即系第一次个皇帝就好鬼巴闭吓。咁但係咧之後咧就即係個仔咧就真係好唔掂啦咁樣咁之後咧就俾呢個波斯王國咧就係 take over 咗嘅咁樣。 咁但係咧，呢個波斯王咧就好人喎，就即係放翻啲以色列人去翻耶路撒冷嚇，仲俾錢佢嚟到起聖殿添。咁所以第二個聖殿咧，就係因為就係個分定咧，就係由波斯王嚟嘅，就估唔到啊呢個就咁就第二次啦咁樣樣。咁即係以色列人咧，即係都住咗喺度咧，真係好一段時間啦咁樣樣。咁但係去到公元前63咧，呢個羅馬人咧就開始咧殖民咧依個猶大嘅地方啦，即係耶路撒冷呢個地方啦咁樣樣。系啦，嗱，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历史里边咧系有啲似香港嘅咁样样。咁点解咧？啊，因为咧其实呢一个罗马嘅殖民咧，其实都系真系几衰下嘅咁样。咁首先佢第一样嘢嚟到嗰阵时候咧，就系将呢一个法庭啊或者议会啦嗰45人咧就冚烂杀晒。咁跟住之后就将自己嗰啲人咧就抌落去。咁所以当你系睇圣经喺新约嗰阵时候讲到一啲嘅即系宗教嘅领袖啊咁样咧，其实佢哋系罗马走狗嚟嘅，其实系吓，就令到嗰啲犹太人咧系好憎佢哋嘅。咁有啲咩系似香港嘅咧？因为咧其实喺當時喺以色列咧，都係有呢個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喎，咁樣樣。咁民主派係邊個咧？就係、是、法利賽人啦。咁我哋成日喺聖經都聽關於法利賽人咧。咁法利賽人咧就唔係一種人種嚟嘅，佢咧係一啲領袖嚟嘅嚇。咁但係呢啲法利賽人咧，佢就叫做比較親民啦，咁樣。咁佢其實算係泛民嚟嘅。咁佢哋咧就覺得即係以色列咧係要有翻佢自己嘅獨立咧係好重要。咁佢亦都咧即係。好多時候即係代表以色列人咧，就係即係反羅馬咁，但係咧佢就唔會反得太勁嘅，咁佢就唔敢講太多嘢。 即係會出下聲，但係又唔會話有啲咩實質行動啊嘛。 係啦，同埋另外就咩咧？佢哋都係即係同呢個泛民點解咁相似咧？就係咧佢哋係好注重即係外邊嗰個 appearance 嘅，即係嗰個 和平禮性非粗口非暴力。 係啦，佢係非少和理非非嘅。咁同埋佢哋咧就係最中意做咩咧？佢係好中意咧喺啲街角嗰度大聲祈禱，嚟到俾人哋睇到佢係有多麼神聖嘅咁樣樣。咁其實呢方面咧係好似我哋嘅民主派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哋成日都口口聲聲話希望想即係以色列係得到獨立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佢係咩都唔做嘅，佢做少少嘢，其實全部都係即係做到好似有做嘢。咁但係其实是没有做到的。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啲建制派咧，就係叫做撒迪人嘅，佢叫 Sadducees， 應該係譯撒迪啊，大家唔識就睇翻中文聖經啦，因為我睇英文聖經嘅。佢哋 啊， 撒都哥唔該，係啊，佢係撒都哥人嚇。佢哋咧就好中意羅馬人嘅，因為羅馬人咧係俾好多 Jesu 佢嘅嚇，即係佢哋有好多亦都係幫羅馬人講好説話嘅。咁所以民眾咧大致上咧其實係唔係好中意佢哋嘅嚇。咁羅馬人咧都係即係有自己呢個行政長官啦，咁佢因為以色列咧，即係最話得事嗰個咧，就係呢個大祭司啦 ，High Priest 啦咁樣。咁咧羅馬人就將本身嗰個大祭司咧，就將佢踢走咗定係殺咗佢咁樣啦。咁之後佢就自己 appoint 咗自己嗰個就叫做 Caiaphas 啊，689 Caiaphas 咁樣。咁呢個哥亞法咧就係即係就係串謀要殺耶穌嗰個人嚟㗎啦，咁樣樣。咁你會見到咧，好得意喎，因為咧佢亦都係有話即係支持殺耶穌有50万人喎。因為咧喺當日即係喺決定耶穌應該死啊，定係嗰個殺人犯巴拉巴要死，係到底應該邊個死咧？咁樣樣民眾咧係揀咗耶穌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民眾咧，其實係一個提名委員會嚟嘅，唔係提名委員會，呢個係咩？係功能組別嚟嘅嚇，因為可以有份入去投票嗰啲咧，其實係俾呢個哥亞法咧係篩選過，即係有篩選先入到去嘅。咁所以咧，耶穌咧其實係基本上咧係俾呢班即係反骨嘅猶太人同埋羅馬人殺嘅，其實係咪好鬼似香港咧？真係呢、這個係啦。嗱咁，但係耶穌死咗，咁跟住之後佢三日復活啦，好犀利。咁之後就離開咗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公元後70咧，以色列人咧就真係起義嚟到反羅馬啦。佢哋咧就係輸得好大鑊嘅咁樣樣。咁成個耶路撒冷咧，俾羅馬咧就徹底咁樣打敗，亦都係分散曬所有人添，咁樣樣。咁亦都係有一啲嘅故事，大家係可以即係上網睇翻啦。就話當時咧，羅馬人咧就燒城同埋拆毀即係聖殿之前咧，佢哋係圍城嘅，即係佢將一班人咧就係即係嗰班猶太人咧就係即係圍住喺呢個嘅城內裏邊，咁跟住鑑生餓死佢哋。咁亦都係有好多父母真係要食咗自己嘅仔女啊，咁樣即係呢個非常恐怖同埋血腥嘅故事嚟嘅咁樣。 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就没有记载到这个毁城的这件事的，这个是之后的历史来的样。但是呢其实这个耶路撒冷是会被毁灭这个预言呢，其实耶稣死之前呢就讲过的样。当时呢他就站在一个高山跟着望着整个耶路撒冷，本身是一个很宏伟的国家，但他就为耶路撒冷流泪。他就说真的很快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呢真都 will not have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即会即没有一块会在另一块之上，即 是会全部被拆，是会被夷为平地，就会全部被拆毁。当马太福音是不知道是不是叫出版，但是 最早的 copy 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样。所以其实耶稣的时候呢已经是即係預言咗呢一樣嘢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當時無論係猶太人啦，或者基督教徒咧，即係都係即係分散曬，即係走曬去啲唔同嘅地方嘅咁樣樣。咁大家即係都知道啦，即係都相信好多人都即係睇過一啲嘅畫啦，就係話喺即係耶穌離開咗之後嗰270年咧，即係好多基督徒咧，即係都係被殺嘅。即係喺呢一個圍城之前咧，即係有好多人走咗啊嘛，係咪啊？咁但係走咗之後，佢哋都捉翻佢哋，咁之後咧就即係用呢一個釘十字架嘅方法咧嚟到係殺咗數千人嘅。咁當時係好恐怖同埋好壯觀，即係成個山係有數千人就係掛咗喺個十字架度，即係呢猶太人咧就係俾啲羅馬人殺嘅。咁喺之後嗰270年咧，有好多基督徒咧，即係都係同樣咧，就係用呢一個方法咧，就係被殺嘅。咁但係之後呢就開始有好消息啦，就呢個羅馬天主教嘅開始啦，咁樣樣。咁羅馬天主教開始，即係對基督徒係一個好消息啦，係咪？咁所以基督徒咧喺嗰陣時候咧，就基本上係冇再俾人係迫害嘅啦，咁樣樣。咁但係嗰啲基督徒就即係當時基督徒咧，即係又所謂天主教徒咧，佢就點咧？佢就邀請啲猶太人翻嚟，佢就得啦，冇事啦，翻嚟啦，咁樣樣。咁但係啲猶太人就唔肯。點解唔肯呢？因為咧，我哋即係如果係新教教徒都即係好明顯知道點解啦，就係因為咧其實羅馬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國家，佢係有好多嘅唔同嘅神啊咁樣樣嘅。喂，咁如果呢個皇帝即係佢係一個基督徒嘅皇帝咧，話即係呢個叫 Constantine 啊，即係佢呢個皇帝佢上咗場咁樣，咁之後就我要將你幾廟全部夷為平地，全部變曬基督教嘅教堂，哇！咁點可以得到民眾嘅歡心咧？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佢知道啲人一定係唔會接受呢一樣嘢噶啦。咁所以佢就點樣呢？嗱，我哋呢就可以傾下嘅呢樣嘢。嗱，呢個廟呢本身係觀音廟嚟嘅，因為佢真係有類似觀音嘅，即係即係但係個觀音唔係叫觀音嘅，即係叫做唔鬼記得咗叫咩。咁但係聖經有寫嘅，咁但係 anyway 呢是啦，有呢个咁嘅庙嘅。嗱，呢一个咧就唔系呢个观音庙啦，呢个咧就变成圣母庙啦。咁跟住之后，佢有好多唔同嘅神灵咧，就话哦，呢个咧就唔系呢一个神，我哋就将佢咧变成另一个圣人啦，咁样样。咁就将即系好多嗰啲神像啊，咁样或者即系本身原有嗰啲神像咧就 remove 咗佢。咁之后就将一啲咧有疑似基督教气味嘅一啲嘅神咧，就将佢变成公仔，咁就 replace 翻。咁其实好小事啫，系咪？即系其实我拜个观音个样唔同咗啫嘛，就好小事嘅，咁但系对于基督教徒呢一啲就冇乜所谓啦，系咪？因为即系最紧要我哋即系唔好俾人杀啫。咁但系对于犹太人嚟讲咧，呢个系好有所谓嘅，呢个系，因为你记唔记得哇？当年即系摩西上山嚟到攞呢个十诫嗰阵时候，我哋整咗只牛咋，神就即刻将个地裂开，佢冚烂跌晒落去啦。咁所以即系犹太人佢哋系唔可以接受呢一种嘅基督教，咁所以佢哋系完全系冇参与嘅咁样样。咁亦都系因为咁。咁样咧，即系呢个 Constantine 就话，即系哇，你敬酒唔饮饮罚酒，咁跟住之后咧就即系出咗好多即系反犹太人嘅即系言论啦，咁样就话佢哋系邪恶嘅，即系话佢一个邪恶嘅异端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喺呢个天主教系喺欧洲话事嗰段时间咧，其实就系发生好多嘅事嘅咁样样。咁咧以前咧喺呢个复活节啊，即系我哋而家复活节好开心啊，即系有鸡蛋啊，又剩咁样，即系一个神嘅爱嘅地方啊嘅时间啊嘛，系咪？咁但系喺数百年里边咧，其实完全唔系咁样嘅。以前咧即系喺大概公元后300到嗰段时间咧，嗰啲基督教嘅领袖咧就会喺复活节。嗰陣時候咧，喺教堂唱完聖詩嗰陣時候咧，就每個人個座位下邊咧就攞棍，我哋而家即刻攞攞個座位下邊攞棍咧，咁然之後去搏下啲猶太人啦，咁樣，咁然之後佢哋就會四圍去殺啲猶太人咁樣樣嘅。 有時咧係喺依個復活節嘅傳統咧，就係要將啲猶太人咧就係拉入去呢一個聖堂嗰度，就打佢，有時係會打死人嘅咁樣樣嚇。咁亦都即係有依個十字軍東征啦，十字軍東征又殺咗成萬個以色列人啦咁樣。咁亦都喺呢個西班牙嘅宗教法庭裏邊咧，佢哋咧就係逼好多以色列人咧係要即係猶太人咧係要信基督教咁樣。咁但係即係你逼人信咪信咯，咁人哋話信咗咁咪信咗咯。但係唔係嘅，佢係咁樣唔足夠嘅，因為咧佢其實有另外一本嘅指南。就是教那些宗教法庭的人怎样可以 test 到这个犹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樣即是如果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啊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啦是啦是啦 你刚刚时没有 不是你不是真的忏悔喂我没有说了是然后打到他死 了那时应该有些拆方机会方便一点 咁好啦，即系當時羅馬人咧，就係即系呢個羅馬天主教咧，就做盡呢啲喪下天良嘅事啦，咁樣樣。咁但係咧，新教復興嗰陣時候咧，即系呢個本身應該係好消息啦，係咪嚇？咁當時咧，馬丁路德咧，佢就即係見到。即系呢个罗马天主教咧，真系好多嘢做得唔好嘅，咁所以佢写咗即系呢个95个 thesis 啦，咁样样，咁佢就希望咧可以改革呢个天主教教会，但系改革唔到咧，佢就自己开始新教啦。咁佢当时开始新教咧，佢就即系嗰阵时候去到1483年啦吓，咁嗰阵时候咧，佢就即系又希望即系啲犹太人可以埋堆啊，因为其实佢啲犹太人咧已经系激嬲咗啲天主教徒，佢哋两个一定系即系水火不容噶啦，咁样样，咁跟住而家咧就喂，我是马丁路德，我而家系想帮你噶，我哋系开始新教。你批评罗马天主教用咁多神像，其实讲得啱噶，所以我哋新教系唔用，系完全冇呢啲神像嘅咁样。咁你可以埋堆啦啩咁样吓。咁但系咧，系啦。咁但系呢个马丁路德咧，啲犹太人咧就唔信佢咁样，觉得佢系一个唔好嘅人嚟嘅咁样。咁咧我自己对呢个马丁路德咧，真系都有啲意见嘅，因为大部分新教徒即系马丁路德好人嚟噶，系我哋新教之父啊。但系佢系好有问题嘅咁样。因为咧，当即系佢本身咧，即系俾啲甜头犹太人啊，佢好好噶咁样，即系我哋咧就即系俾甜头佢，咁希望佢 join 我哋啦。但系当犹太人真系好决绝话唔肯 join 佢嗰阵时候咧，即系呢条友就发咗癫啦咁样。佢系写咗一篇论文咧，叫 Concerning the Jews and the Lies， 即系关乎犹太人与他们的大话。咁佢系讲咗即系好多点嘅。咁佢嗰几点就系讲咩咧？即系第一，佢就话咧，所有犹太嘅会堂咧就应该系焚烧佢哋，有边啲嘢系冇烧窿嘅，就应该用泥咧嚟到拥住佢。第二就是所有犹太人的屋企咧都是应该拆毁和完全毁灭。第三就是话即系所有犹太的教师咧就不得再教导，如果他要再教导咧，我哋就要杀他嘅。吓，同埋犹太人咧系不应该咧系旅游嘅，或者去啲唔同嘅地方嘅，即系冇得 travel 嘅咁样样。而犹太人有所有嘅财产咧都系应该偷抢嘅，咁所有。年轻的犹太人一定是要劳苦工作直至死亡咁样样。咁所以有一个好出名嘅圣公会嘅领袖，即系唔系当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之后咧，佢就睇翻呢一段历史，佢就话喺德国里边出咗嘅最大嘅大魔头咧，就并唔系希特拉，反而系马丁路德咁样样。即系我呢个就系讲咩叫不偏不倚啊！我系新教徒，如果冇马丁路德咧，今日都冇新教，冇新教咧，其实都冇我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喺马丁路德佢做呢样嘢嗰阵时候咧，就系做得好错，同埋佢系直接咧系导致希特拉嘅即系杀犹太人嘅工作嘅咁样样。其实希特拉所杀犹太人嗰个方法咧，就系跟住马丁路德俾佢嗰个嘅指南咁样样。咁所以如果你系赖希特拉嘅咧，其实马丁路德都好衰嘅咁样样。 个罪魁祸首先系佢。 其实系咁样。咁另外啦，亦都系到咗呢、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候咧，就杀咗600万个犹太人啦。咁英国咧，亦都系有好大嘅责任嘅。咁大家都知道我系英国 fans， 即系我部 iPhone 嗰个 wallpaper 系英国旗嚟嘅。咁但系我睇翻呢段历史，我自己都知道英国人系好有问题，即系点样对于犹太人嘅做法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我哋。当我哋睇一段历史嗰阵时候，我哋真系要不偏不倚。我哋就算系支持一方面嘅，我哋都知道嗰一方面系曾经做错过嘢咯，咁样样吓，系啦。所以咧，其实如果我哋系话即系以色列人系成日被西方国家帮助嘅咁样样，其实呢一个你系唔理会，其实喺之前嗰2000年，即系基督教系几对犹太人唔住。 里面是有很多罪，其实是杀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其实现在西方国家你说他矫枉过正都好，但是他即系我都唔系好觉得佢偏帮以色列啦。咁但系就算佢偏帮以色列，你一定系要睇翻呢个历史，知道点解咯？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系欠咗以色列好多好多好多咁样样。 嗯， 系啦。咁系啦，同埋另外就系咩咧？喺500 AD 嗰阵时候咧，即系公元后500咧，嗱，即系嗰阵时候咧就激嬲咗罗马天主教啦，新教啦。咁跟住咧，麦可默德咧，佢亦都系开始佢亦都系开始发起佢嗰、那个伊斯兰教啦，咁样，咁佢就话咧，喂，犹太人一齐埋堆咧，咁样样，咁佢梗系唔制啦，咁样，咁啊，然之后你唔制，咁佢之后亦都系即系喺呢一个可兰经历都系写衰佢哋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其实咧喺即系呢个世界嘅西方国家三大教就系、是、天主教、基督教同埋伊斯兰教咧，都系多次俾以色列人。是冷待的，咁亦都是因为咁样咧，所以呢一啲国家咧就好鬼憎以色列人，吓、咁所以亦都系带翻去我上个礼拜讲个节目就系咩咧？我哋系一个国家点样唔俾人歧视呢？点样唔俾人歧视呢？就系、是、要融入社会咁样样。点解以色列人喺2000年不停俾人屠杀？就系、是、因为佢唔融入社会，所以其实呢啲全部有关系噶，系咪先吓？以色列人有几唔融入社会呢？即系 for example， 即系我系呢个地方嘅地主咁样样，咁跟住啊，呢个系犹太人，咁跟住，哎，我接受你啦，你嚟我度住啦，嗱，咁跟住我将我女许配俾你，咁样，咁样你唔制啊嘛，咁样，哎呀，敬酒唔饮饮罚酒，咁跟住之后咪打仗咯，就系咁啫嘛，吓，犹太人咧，佢哋有一个传统嘅，就系话咧，当佢哋系即系住喺一间屋里边咧。他们是永远记住这个不是他们的家来的，这个他们的寄居之所，样样，因为他们真的有桥，因为上个礼拜节目都讲过，即是桥的节目什么意思，华桥的桥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是 belong 在这里的，但是我只不过就是寄居在这里的。犹太人呢，他们那些屋呢，如果不是在耶路撒冷，他们一埲墙呢是不有的。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是站住的，即是因为神呢是准备了一个家给我们。咁其实咧都系有好多嘅经文啦，咁样样就系话俾犹太人听咧，佢哋有一日咧系会翻去以色列嘅，咁样咁啊有几段，不如两个讲下啦，我头先俾一堆俾你哋。 好啊，咁啊首先系撒加利亚书嘅八章啦，佢话万军之耶和华咁样讲，佢话看啊，我必从日出之地同埋日落之地拯救我嘅子民，我要将佢哋咧领翻嚟，将佢哋咧摆喺耶路撒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都要凭着信实和公义作他们的神。 是啦，即是我再讲一次，即是我不是传道啊，咁样，我亦都不是要你信，亦都不是要你信，亦都没有人是因为即是听了一个历史节目就哦我信啊，咁样，没人会咁样嘅。咁但是我只是解释呢，点解以色列人，即是我而家一路解释呢样嘢，即是我首先讲个历史，咁但亦都是其中呢就是解释点解以色列人觉得呢个地方是属于他，或者觉得他自己是会翻翻以色列，而且的而且确亦都真系有发生嘅。咁仲有啲咩经文啊？仲有冇啊？ 有，咁啊，仲有一段咧就喺以赛亚书嘅，咁就系话咧，边一个曾经遇过呢啲事情咧，系一日之内就可以生产嘅咧，即系可以生到仔嘅咧？咁一国嘅人能够喺一时之间就可以生落嚟咩？咁但系石安咧一肚痛咧就生咗个仔女出嚟啦。 嗯啊，即系呢段经文有少少难明啊，咁但系英文就容易明少少嘅。基本上佢就系话咩咧？佢就系、Who has heard that a country can be born in one day？ 即系有边个听过无端端系可以有一个国家系有一日无端端系可以 boom 一声咁样生出嚟？咁、的而且确以色列就真系咁样生出嚟。咁我哋读住两个先啦，因为时间唔系好多啊，咁样样。嗱、咁头先咧就讲到即系呢个罗马帝国啦。咁罗马帝国就即系攞咗呢一个耶路撒冷。咁啊即系班犹太人咧就系即系到处好似孤魂咁样走嚟走去，就冇自己嘅家嘅。但系咧去到一段时间咧，即系呢个罗马帝国咧就开始没落啦。咁啊替代呢个罗马帝国咧就系、是、呢个土耳其帝国或者呢个奥斯曼帝国。英文叫 Ottoman Empire 咁样样，咁但系去到1800年之后咧，这个土耳其帝国咧，亦都系开始即系开始走下坡嘅咁样。咁呢一个时间咧，就系、是、开始嚟到我哋今日所见到个以色列嘅问题啦。即系如果我话即系以色列应该有呢个地方嘅，点解？因为佢同阿伯拉罕讲咯。即系呢个唔通我咁样讲咩？系咪？咁啊冇可能咁样讲嘅，因为即系好多人都话自古以来乜乜乜咁样。自古以来其实嗰啲垃圾嚟嘅，即系我哋系要睇翻而家现今个情况系点样样啊嘛。因为世界地图喂。 由头到尾都是画嚟画去嘅啦，边个打赢仗嘅成王败寇啦，系咪？咁、所以地图根本就系画嚟画去。你讲翻真系四千年前嗰啲嘢系冇关系噶。咁所以点解啲基督徒就话，点解系属于以色列？因为神系默许嘅，即系呢个唔系未必唔啱。咁但系你要睇翻现今嘅歷史，亦都係要知道現今嘅歷史又發生啲咩事咯嚇咁樣。嗱，當時咧，即係喺19世紀嗰陣時候咧，即係呢個係英國嘅高峰嚟嘅，依、這個亦都係即係香港變成殖民地嗰個時候啦，澳洲變成殖民地啦，紐西蘭啦咁樣樣。咁當時咧，其實澳洲啊、紐西蘭啊，即係全部都係一個本身係一個國家嚟嘅咁樣樣嚇，全部都係英國嘅殖民地。咁嗰陣時候咧，英國就好巴閉嘅。咁當呢一個土耳其帝國滅亡嗰陣時候咧。英國人就攞了一大笪地嘅，就是在中東啦。咁呢一大笪地咧，就是包括今日嘅以色列同埋而家嘅約旦嘅咁樣樣嚇。咁呢一個地方咧，就係叫做巴勒斯坦範圍 （Palestine） 咁樣樣嚇。咁我都想即係順帶一下，其實 Palestine 呢個字點樣嚟嘅咧？咁樣樣其實咧呢一個字咧係羅馬人幫佢改嘅。咁樣因為本身叫Jerusalem 啊 Judea 咁樣嘛，即係猶大啊嘛。咁幾時變咗巴勒斯坦嘅咧？咁樣就係當羅馬人佢即係驅散曬所有猶太人之後咧，佢就係想呢一個民族係要滅絕嚇。咁佢亦都係要佢嗰個國家咧完全改名，因為改咗名咧你就會唔記得咗佢啦。喺歷史度次次都係咁樣嘅。唯獨是今次唔係啫嚇，咁所以佢就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巴勒斯坦。咁點解叫巴勒斯坦呢？其實係 name after 咧腓尼士人嚇，腓尼士同埋巴勒斯其實係同一個字嚟嘅。腓尼士人係邊個呢？就係、是、當時大衛即係揾石頭咁跟住射呢一個嘅大巨人咧，那個巨人就係腓尼士人啦。咁點解羅馬人係要用呢一個名咧？就係、是、要用嚟激啲猶太人咯。佢要佢冇面，叫佢蒙羞，即係你咁愛呢個地方啊！神俾你嘅应许之地啊，我就将呢一个地方改为你最憎嗰个人，或者你最憎嗰个族群，我就叫佢做腓尼士或者系巴勒斯坦，就叫佢做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我上网唔系骂战啦，即系同人 discussion 嗰阵时候咧，当我见到有啲人巴勒斯坦同埋巴基斯坦两个系边度同埋系乜嘢，即系都唔知道咧，即系令到有少少懵嘅，其实系啦。咁当时咧，即系呢个地方本身好大嘅，就系俾晒英国人统治。呢一个地方就系包含而家嘅以色列同埋约旦嘅。约旦就系喺我哋成日见嗰个巴勒斯坦一个地图嘅地方嘅右边嘅。呢一笪地方咧系超大嘅咁样样。咁当时咧只不过系住紧100万人到嘅啫左右。咁里边咧一小部分咧系以色列人嚟嘅。咁以前咧以色列人咧就唔可以喺嗰度买地嘅。咁但系当英国人 take over 咗之后咧，英国人亦都系有心将呢一笪地嚟到。即系拨啲俾以色列人咧嚟到即系做佢个国家啦。即系本身嗰成个国家咧，即系嗰成个地方啊，包括而家嘅约旦咧，本身都系谂住俾以色列人嘅咁样样。咁但系你要做呢样嘢嗰阵时候，你都要同嗰啲阿拉伯人倾好啊嘛，系咪吓？因为其实即系当呢、這个土耳其帝国即系开始即系拆开去到唔同国家嗰阵时候咧，佢系拆咗几个嘅，即系佢就拆咗变成即系埃及啊、叙利亚利比亞，即係呢堆國家咧，即係都係當時呢個 Ottoman Empire， 奧斯曼或者土耳其嘅帝國所拆出嚟嘅。咁所以埃及咧，唔係我哋即係睇聖經個埃及啊，係完全一個唔同嘅國家嚟噶。我哋今日喺地圖見到嘅埃及咧，係1922年建國嘅嚇。佢而家呢一啲所謂嘅埃及人咧，亦都唔係我哋睇聖經或者係即係睇歷史嗰啲埃及人嚟噶。嗰啲埃及人而家已經唔存在噶啦。依堆人咧，全部都係呢個土耳其帝國嘅阿拉伯人嚟嘅，系啦，即系包括而家所谓嘅巴勒斯坦人咧，即系都系呢一种人嚟嘅。咁、当时英国咧就攞咗呢成笪地啦，哇，咁大笪地，咁我谂住就拨俾以色列人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当然要同呢一啲新兴嘅国家就倾好先啦，或者同呢啲阿拉伯人倾好先啦。咁佢系梗系唔制啦，因为即系都话咯，麦可默德最憎呢一班人啊嘛，佢直情喺呢个可兰经就写衰晒佢，我点可以接受喺我呢一个国家呢、這个地方系有一个以色列嘅地方咧？咁所以咧，当时英国咧其实或者唔系好明佢哋嗰个意思啦，即系哦，你咁样讲可能想我哋倾啫，咁样样唔紧要，唔紧要，我拨多个国家俾你，咁所以喺约旦河以东边咧，即系喺右边嗰度咧，即系过咗条约旦河咧，佢咧就将呢个成个 Palestine 嘅78% 咧，就拨咗去俾呢个约旦做呢个约旦王国嘅， The Kingdom of Jordan。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約旦這個地方，其實本來英國佬是想給以色列人的，但是真的跟那些阿拉伯人就談不攏，不是就談得埋，就談到就是將這塊地給了他，我們即是保留少少部分給以色列人這樣。但其實當時如果你是要去回這個耶路撒冷的地方住，或者在這個以色列的地方住，因為很多那些以色列人是想回回家，他怎樣都是要買回那些地方來的嘛，是不是？因為就算话当以色列立国啊，乱立啊，即系当以色列立国啦咁样样，嗰啲地本身都系属于某一啲地主噶嘛。即系如果今日嘅我住喺 Palmata 嘅，即系呢间屋系我嘅，我当法国政府 take over 咗澳洲咁样样，呢笪地都系我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以色列人佢就算系有自己嘅国家，佢点都要嚟到俾钱嚟买翻啲地嘅。咁所以好多以色列人咧，即系当时就系筹钱啊，买翻以色列呢啲地方呢啲地翻嚟。咁當時咧，以色列人咧，亦都係好成功買翻呢地嘅。佢係要俾天價嚟買，咁但係咧，嗰啲阿拉伯嘅地主咧就好樂意賣俾佢，因為呢一啲地咧係冚唪唔值錢嘅， 炒高曬啦。 係係啦，呢個幾似香港咧，炒高曬啲地。咁但係呢一啲地咧，佢係一個荒廢咗嘅地，全部變成沙漠。咁當時咧，九成嘅以色列劃咗俾佢哋嗰笪地咧，其實係全部唔用得嘅，甚至當時係有一個荷蘭嘅。總理見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就說這些以色列人來到這裡是 come in vain， 即是浪費時間， because only God can restore this desolation， 即是他見到這個沙漠是哇荒廢到這樣，是沒有可能可以再建立，即是以前蒙偉的以色列是沒有，或者猶大是沒有可能可以做到的樣。但是呢，即是猶太人他都不 care， 因為呢聖經呢有很多章節呢，就是說他將會即是在这个荒废的地里面呢，就再次建立，就再次是有草原和是有果实的。那你那里 有段经文的，是不是 他说呢，日子呢就快来的了。那这个呢就是神的宣告来的。那他说呢，耕地呢就是种种东西啊，这样呢就一定会有收割啦。如果是种葡萄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即接着来撒种的。那也都可以酿成这些甜酒啊，这样的。那他说呢，神呢就会令到他的子民以色列呢，即是被掳的人呢，就会回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有重建荒废的城的。 嗯，是的。那所以 once again 我再讲一次，就我不是要大家信啊。我只不过是解释为什么犹太人信。那即对我来讲，即我看了这么多段章节，那即是 我觉得是很 convincing 的。咁樣，咁但係呢個我自己嘅感覺啦，你個感覺係咩就即係你自己一回事啦。咁同埋好重要就係咩咧？就係、是、以色列立國呢一樣嘢咧，就並唔係馬後炮嚟嘅，即係唔係話以色列唔覺意立咗國啦。咁跟住啲人就睇翻聖經，咦原來聖經又曾經講過類似啲咁樣嘅，就並唔係咁嘅。反而就係話當以色列係俾人逐出咗猶大嗰陣時候，佢哋就已經揸住呢一個嘅應許，同埋揸住呢一個即係神俾佢嘅先知嘅話語。咁佢就話咧，有一日我会翻翻以色列，有一日我会翻翻以色列咁样样，即系佢哋系咁样样噶咯，所以呢个就并唔系马后炮。咁系啦，今日就时间差唔多就讲到呢一度先啦，咁样。咁但系咧，真系好明显地就系咩咧？就喺历史里边咧，从来系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咧，系失去咗自己嘅家园成二千年，翻翻屋企系可以翻翻屋企嘅，仲可以好好地保存自己嘅文化啦，同埋语言啊咁样样。咁所以真系对好多人嚟讲咧，真系尤其是基督徒嚟讲咧，呢一个咧系一个见证嚟嘅。就是见证着神对以色列的忠实的信实。但是很多人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只是解释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就是因为神推鬼孔又好，或者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coincidence 都好， 刚刚得这么巧， 是啊，都有可能的，是不是？又或者真的有神咧，都有可能嘅，系咪？就令到呢班以色列人咧，就觉得呢一个地方咧系属于佢哋嘅咁样样。咁我哋咧，下个星期之后翻嚟咧，就继续讲下即系当以色列佢系立咗国啦咁样样。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个巴勒斯坦嘅问题咧？即系因为中间打过好多场战争嘅，即系呢个 West Bank 嘅。或者呢個加沙地帶嘅，即係呢兩個地方係點樣嚟嘅咧？咁樣樣咁啊，下個星期會講下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咧，我哋喺 ANZ Canton 咧，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就已經出咗爐噶啦嚇。咁所以大家如果即刻想聽第三節咧，亦都係可以嘅，係可以上 ANZCanton.com。但如果今日咧聽得太攰咧，唔緊要，下個禮拜繼續再聽。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澳紐廣東道。你的廣東話頻道 ANZCanton.com We'll be right back.